成为更牛的学霸，这人的层次一下就分出来了。 我还以为你说我学得多快、啊、你看上直播前跟我说的话我上直播就会说了、嗯、而且还是这个加工的版本。 我刚才为什么没有啊，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把今天要分享什么内容跟大家说出来呢，因为大家听到前面那首歌了吗？那首歌的名字叫做阿童木之歌，然后那里面有一句话就是爱科学的好少年，其实阿童木也是一位爱学习的好少年啊，暑期已经来临了，那么这样的一段暑期呢，其实孩子们休闲娱乐的时间也是一个提高积累的时间。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请学霸汪冰博士跟大家从文科理科两方面啊谈如何培养孩子们的学习兴趣，我们还要给孩子们分享很多的好书，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如果当年我们要读过这样的书啊，如果当年我们要读过这样的书啊，如果当年我们要读过这样的书啊。 我们今天就不坐在这儿了是这意思吗？那也挺遗憾的，我还挺喜欢读书俱乐部的。 对，我就更遗憾了，我是非常喜欢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呀、嗯、那么今天呢为听众朋友重点分享的书呢有两本，一本呢是来自飓风社的空想科学理科读本，另外一本书呢是我们爱汉字。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汪冰博士其实就跟大家学完文科学理科，学完理科学文科，学完文科学理科，学完理科学文科。家长朋友听听这话特别高兴，你说孩子们得有多恨你、 啊、特别是暑假到来了，我们还在节目里说学这个学那个，对孩子来讲应该是负担挺大的吧。其实恰恰相反啊，我和刘莎一定知道我们做节目的目的不是给听众朋友添堵，哪怕是我们的小听众对不对，我们更不希望我们的大听众啊父母听完我们的节目去逼我们的孩子学习，而是通过今天分享的这些书学会如何让孩子把他的学习变成一件快乐的事情，甚至让他变成一件他觉得可能像游戏一样像看动画片一样让他乐此不疲的事情。 所以大家现在准备好了吗？我们要从理科读本开始了。奥特曼来自 M78 星云，是正义的外星人，他身高40米，体重3.5万吨，他凭借魁梧的身躯同巨大的怪兽作战，他的战斗方式如下。科学特搜队队员早田高高举贝塔棒，就会变身为奥特曼向怪兽发起进攻，或者打或者踢或者砍，有的时候啊还会折断对方的脚，接着奥特曼就会举起怪兽或者拖住怪兽的尾巴旋转着将怪兽扔出去，最后奥特曼会使出他的绝招叫做斯派修姆光线，怪兽爆炸以后奥特曼就飞走了。这无疑是充满力量的战斗啊，让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去思考一下，在这场战斗当中奥特曼的力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嗯，首先什么是改变速度，日常生活中力有很多种意思，比如臂力、战斗力、学习的能力、语言的力量、爱的力量、金钱的力量，但是科学中的力是指我们在支撑物体使物体移动或变形时感觉到的效果。力对物体的作用有以下三种形式，第一，支撑物体，第二，改变物体的运动速度，第三，使物体发生形变，这些叫做力的作用。一和三，支撑物体，使物体发生形变，和二比起来，二是改变物体的运动速度，好像显得有点难懂。举例说来，在滑轮转动流畅的手推车上放上和冰箱差不多重的东西，并在平地上推动手推车使其运动，实际操作后会有如下体验。 大家听到了吗？这就是这本书啊，这本空想理科读本的正文部分的啊最开始的一小段内容，我跟汪冰博士一起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其实拿到这本书以后吧，我先说一说我这普通人，我叫学渣是吗？我觉得怎么今天我这称呼怎么挺难听的、 嗯、你不能叫学渣，你叫了学渣咱这节目就没法往下继续了、 嗯、好，那就是说作为功课一般的这样的普通人来说啊，我当时拿起这本书以后吧，其实给我最感兴趣的，我并不是说特别感兴趣后面关于力，哎，我是第一次知道啊，原来这奥特曼他之前他是这个科学特搜队的队员，他的原名叫早田高，我也才知道啊，他那小道具叫贝塔魔棒。然后后来看着看着的时候吧，我往后翻，我想哎后面怎么样呢，后面怎么样呢，没想到后面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理科的内容。 然后当然我们刚才只给大家分享了一小段啊，然后后面还有比如说奥特曼他这么重这么高他能飞行这么快是不是合理，讲了很多很多这样的内容。我就在这本书的浏览的过程当中啊，就不知不觉的把这样的物理的呀化学的呀等等的科学的内容看下去了。我觉得好像这是我历年学习当中最轻松最愉快的一次。我个人的感受，普通人的感受。王明博士，对于你来说是不是就开始看这奥特曼觉得有趣，后面觉得太容易了，这怎么还值得写呢？怎么能进到书里呢？ 刚才流沙念的时候，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特别是买书的家长就会在想，这是你们说的理科读本吗？前面讲的全是动画里的镜头。其实这个书最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它所有的素材或者大部分素材都取决于小朋友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事情，特别是他们关注的动画人物。刚才我们放的歌铁臂阿童木，对不对？ 嗯。 那如果是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朋友都会知道，那里边不仅有阿童木在地球上的故事，更有很多科学的道理和知识。所以实际上在这个空想的偶像身上不仅集中了人类的幻想，也集中了我们现实中可能会接触到的科学知识和规律。但是这样的讲授方式让孩子很容易读懂，比如说刚才流沙读到的那个重要的数据，奥特曼身高40米，体重 3.5 万吨。 对。 书中还讲到了这个哆啦 A 梦的脑袋究竟有多大呢？应该 太不符合比例，它是五五身材，它是。 据作者的测量，他头部的直径是86厘米，所以这么大的脑袋能从桌子的抽屉里出来吗？能住在大熊的家里吗？真是让人很担心。这都是作为一个动漫迷可能会觉得眼前为之一亮或者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那这本书的名字叫《空想科学理科读本》，于是空想中的科学，科学中的理科知识就这样一一被串联在一起了啊！特别是我在封皮上注意到了上面有一个气泡，气泡里说了一句话叫学校不教的哈。 对对对对，学校不教的。 老师看见了估计还挺郁闷的。不过确实在我们现在的学校教育中很少有老师用这种方法来教授给我们理科知识。很多人之前还讨论过说这个学理科对智商有没有要求，或者说曾经出现的那个著名的新闻事件啊，我记得是美国某著名高校的校长说女生可能在学数学方面是不够有天赋的啊，最终也因此离职了。 嗯， 那可能提到理科很多朋友都说这个挺难的，里边涉及到了公式啊计算啊等等，可能我觉得我不擅长去学。但是当你读完这本书你就知道，有可能不是你不擅长，而是你没有用一个适合你的方式去学习。 对，最重要的就是你喜欢不喜欢这样的学习。同样呢，是在上这一集节目之前，我跟汪明博士就谈到了这个当时上学的时候啊，比如说当时上学大家都会有强科有弱科，我觉得这个均衡发展的人有，但是特别少。后来我跟汪明博士说了，我说我当时啊，这个历史和地理，因为呢我是当小说看的，当故事书看的，当然也配合了一些故事书，比如说历史题材的小说，比如说像金庸先生的《飞雪连天》《射白鹿》等等，那么可能呢也让我对历史让我对地理特别感兴趣，所以那两门功课其实是我在考试的时候能够提高我成绩的。而对于一些我不太喜欢的功课啊，我觉得不是说我没有那脑子，大家还记得在上地理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特别头疼的就是，汪明博，你有印象吗？就是刮风，比如说在南边有一座山，在底下还有一条大河，然后这风得多长时间能够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就是我可能平常不太喜欢数学，但是因为到了我喜欢这个地理，因为我喜欢地理，所以那个题呢，我就想尽方法去弄明白。我觉得那时候是我数学最清醒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你为什么在学数学，对吧？我觉得理科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离不开自然规律，特别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所有的科技的进展，从简单的到复杂的，比如说甚至自然规律，特别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所有的科技的进展，从简单的到复杂的，比如说甚至我们现在坐这个椅子下面是有轮子的，那这些都可能是和我们的理科学的规律有关系。为了弄懂生活中这些为什么，我们有必要了解理科，而且学习这些理科知识的时候有助于你用一种更理性的充满好奇的视角去看待你的生活。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与您相伴。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样的两本书，一本呢是来自飓风社的《空想科学理科读本》，另外一本呢是来自化学工业出版社的《我们爱汉字》。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学霸汪冰博士，他到底怎么个学霸法呢？他是北京大学医学的学士，能考上北京大学，在上大学的时候考上北京大学医学部啊，是很多考生的梦想。然后他之后呢，又获得了北京大学的这样的一个博士的学位啊。所以，请学霸来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本理科读本，我觉得简直是太，我挑选的简直太恰当了，太好了。 谢谢你一下赞美了两件事儿。今天我们讲的书还有我本人啊，我悉数收纳了。但是说到了学习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一辈子的事儿。很多时候我们讲学霸都说他曾经是个学霸，就是上学的时候是个学霸，那毕业以后呢？这本书我刚才讲到了，对学习理科的同学们应该是能吊起大家的胃口，让大家产生兴趣。我也很同意刚才刘莎说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如果你知道你学知识是为了什么，你就多了意义感，也多了对做这个题做这件事儿的兴趣。因为你知道你今天所了解的规律，明天就可以应用，不管是解释你的生活还是改变你的生活。他刚才还说到了学习这件事情，其实这本书也适合家长读一读。我觉得 没错没错， 很多大人学校毕业之后知识就全部还给了老师，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就是为了考试而学习。但是这些知识作为大人不需要吗？你看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微信上或者说网站上有很多不合科学知识和科学常理的新闻啊、文章啊，初有理科知识人都能判断这是假的，但是往往这就是收智商税的时候了。那就可以看到这个人对世界的理解，你是不是认知一般的自然规律，还是会相信这些奇谈怪论，特别是那些比如说和我们的生活有关，那一个可以改变你命运的小窍门啊，一个什么养生知识，但那些东西可能从自然规律角度它就是站不住脚的。 所以我也特别想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啊，虽然这本书呢它在很多的地方，不论实体店呢还是网上书店，它销售的时候可能呢更多的是面对小学生啊、初中生这样的一个学习阶段的青少年。但是我真是觉得啊，如果家长朋友您家的小朋友啊买了这样的一本书，您真是有幸了，来补一补课。这样呢我们就能不会被某一个传言说哎呀怎么着怎么着，哎呀我得赶快怎么着怎么着。我觉得这本书能够给我们普通人都增加一点基础的对于世界的鉴别能力，特别特别有益的一本书。我当然谈到的是对于成年人来说。那么刚才我们谈到的这样的一本啊，我个人感觉啊，真是一本奇书。它怎样能够让我这样的一个功课不太好的人能够走进啊这些这些理科的学习当中，比如物理和化学当中呢？我觉得这个作者，其实汪冰博士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作者就是从小立志当科学家的一位作者，当然最后他肯定明显的没当成科学家。 但是他做了一个我觉得价值上不至于科学家的工作，就是传播科学。因为让象牙塔内的知识变成同学们朋友们或者说我们成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本身也是件功德无量的事儿。作者呢叫柳田理科雄。听到这个名字很多人想，这应该是个作者的叫给自己起的一个号也好，或者是因为书而起的一个带引号所谓的艺名哈。因为理科就是我们今天讲理科读本那两个字，物理的理，科学的科，雄是英雄的雄，柳田理科雄，那感觉这个人啊应该就是理科很牛的人，对不对？ 结果他是个作家和漫画家。 这是他的真名本名啊。那他的成长经历我觉得挺值得大家去琢磨一下的。他呢从小其实就是对自然科学啊非常感兴趣，他会思考动植物的生活，宇宙的边缘在哪里。他的兴趣大部分都是集中在理科，从来没考虑过念文科。在他现在应该是高考，很多朋友都收到录取通知书了哈，也许有些朋友会考得不如意，但我觉得他的经历啊真的是挺励志的，也让我们会觉得人生只要你想学处处都有希望。他本来想跟着京都大学的宇宙物理学家佐藤文龙学习，结果呢不巧那个时候这位老师呢离开了他要考取的大学。后来呢柳田理科雄的考场也失利，他就落榜了。然后他在京都租好了宿舍， 于是他就用后边的一年的时间准备重考。他专心研读计算物理数学习题，隔年顺利考进了东京大学的理科一类。 啊，东京大学真牛， 也是挺不错的学校。然后呢，他入学以后就想，那虽然没有跟自己理想中老师上理想大学，但是这个学校学理科也可以尽情读自己想读的东西。没想到啊，他喜欢的物理每周只有一堂课，课表里全是英语啊、德语啊、通识课。那说白了，明显这个理科熊先生他就对文科不感兴趣，是不是？然后呢，他从大二就开始去做一些勤工俭学的事情，课后带家教班。学生呢，从小学到高中都有，有时候那个时薪还是很高的。跟孩子去教这些东西的过程也很有趣啊。不知不觉，他说啊，自己说不知不觉就退学了。好不容易考的学考了两次，结果最后还退学了。他呢就开始19岁，那我感觉就是相当于是大一还是大二。大二的时候就退学了， 大一大二嘛， 大二的时候就退学了。然后呢，他就还来过北京啊，教了，教过一年的外派的日本籍的朋友的小孩。后来回日本以后，他就开了补习班。他的教学方式呢，就是不让学生死背公式，从练习演算开始真正的学习。结果呢，大家都比较习惯于死记硬背，不爱自己算。老师，你让我背公式就行，你别让我学会推算公式啊！结果学生越来越小，越来越少，补习班就濒临倒闭。后来呢，有幸的是，他的国中同学在某出版社担任编辑的叫近藤先生来找他，就聊起啊他之前曾经说过的那些有趣的科学故事。哎，就问这个柳田理科兄说，你要不要写本书？他本来没想过写书，但是当时生活有压力，想写书会有钱吧，就问稿费是多少。然后他这个同学就说100万日币，我查了查最近的汇率啊，应该是6万人民币。他当时决定就写了。出书前的15年呢，柳田理科雄几乎忘记了他特别热爱的卡通动漫世界。他在补习班的教师生涯前后总共有20年，最后的5年一边教书一边写，后来成为全职的写作。他特别诚实啊，他说当补习班老师呢主要是赚钱，写书呢也是，两边都是为了赚钱才开始，但都是越做越有兴趣。不过呢，我想作者的人生经历讲到这儿，大家应该发现其实这两件事儿，他不光都是为了钱，对吗？这里边一定有兴趣在，他发现能用自己的兴趣赚钱，才选择了这两样赚钱的事情，教孩子理科知识包括写书。 其实通过前面汪冰博士的介绍，我们大家能够看到啊，虽然柳田理科雄他是现在是著名的作家和漫画家，但是我想他的内心还是特别纯真的。在他上学的时候，他因为他喜欢理科，所以他考了2年，然后呢考上了这样的一个学校。到学校以后发现呢，那里的功课不是他喜欢的，他呢又离开了这个学校，非常勇敢。我觉得考上一个好大学再去退学的学生，可能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做到的。然后他又去，我觉得他有一点啊，汪冰博士在刚才介绍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不论是他写书也好，还是说他给别人当这种补习班的老师，其实他经济并不是很富裕的。按道理说，他放弃了那么好的大学，他其实是放弃了稳定的工作，还有非常，咱不能说多么多么富裕啊，但是至少能够比较愉快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 可以预见的未来，他放弃了确定性。 对，然后呢，他自己走了一条啊，我们现在看起来挺艰苦的路，你能说他是为了什么吗？他真的是为了他的兴趣，所以才坚持了这样的两件事儿。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纯真的人才能够把这样的一本神书，一本学习宝典带给大家。 这也对很多家长朋友甚至成年人在我们选择职业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他研究的，他自己在自序里边写到，都是成年人认为没那么大用的事情，就是好奇这些事儿有什么用。但是你会发现有用没用可能不能简单的由他能赚多少钱来决定，更重要的是他的价值几何。特别是当我们都能够终生学习不断学习的时候，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件特别有用的事情。那提到了这个作者又一次提到了一个现象，就是很多杰出的人都有大学退学的经历啊，但是我们不能片面的理解大学退学就一定能帮助你更早的成功。我会发现那些从大学退学的人，他们对自己的人生有明确的规划，对吗？就是我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没错，王明博士说的这一点特别特别正确。而且我们再来考量一下啊，我们来说一说现在在全球退学而且比较有知名度的两个人，应该第一是比尔盖茨，他好像之前考上哈佛了然后退学了，然后另外就是那埃隆马斯克，对 吧？他先是考上了哈佛还是牛津，然后退学，然后结果他又为了念博士，他又考上一个大学，是博士学位的，又退学了。就您得先想一想，您是不是能考上这些全球顶尖的大学？然后您退学以后，您是不是再复习两天，您又能考上？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个基础，而不是说你为了考试，考完试以后你要再考的话，恐怕你能考三分就不错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些朋友啊，不仅目标明确，而且终生都在学习，他们做每一件事情都是带着他们去钻研的头脑。那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就是培养孩子的钻研精神，理科知识只是一个媒介，因为知识在今天还处在一个我们都认可的状态，科学的本质质疑，对吧？不断推翻自己，不断革新，也许明天有些知识就会落伍了，但是学习知识的方法包括思考的模式，这个东西可能是终身受益的。 我们拿汪冰博士来举个活生生的例子啊，可能很多朋友呢在听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节目过程当中会发现，我们的节目啊，因为书有各种各样的，所以我们的节目嘉宾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有的作者呀、编辑啊、译者，但也有很多的著名的书评人，比如像汪冰博士啊，像亚马逊编辑推荐团队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专业人士给大家来推书。但大家注意到没有，那么汪冰博士在讲啊理科的时候，当然这是他的专长，所以呢大家会觉得啊，这是非常应当的。但是汪冰博士也会谈谈一些小说，而我们在节目的选材的过程当中，也特别把有一些心理活动比较多的这样的小说留给汪冰博士，是为什么？我们特别想知道，其实我觉得我也是普通的读者，我会跟很多的读者一样，我们会想知道啊，这些人他们在想这些事儿的时候，如果他想的是比较符合大众的，我们会觉得哎呀这很正常。但是偏偏小说当中有很多人，他想的那事儿和我们普通人想的就不一样。你就会想他为什么这么想，为什么这么想？而受过这么多专业培这么多年专业培训的啊，专业理科培训的汪冰博士，包括医学的呀，还有心理学的这样的一些培训的汪冰博士，会给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讲。那么从写作的角度来讲，他应该怎么写才会有读者？那么如果是从这种心理卫生，从我们人体肉体的这样的物质的角度来讲，是什么导致的他有这样的一些我们大家现在看起来特别有悖常规的想法的原因？比如说他可能那天喝了酒，那天的多巴胺太多，或者他什么什么太少。所以学习，不论现在您是青少年也好，还是您是成年人，或者说阅读吧，能够保证是一个终身的状态，我觉得对每个人都是终身受益的。 刚才说到了对任何一个问题的好奇啊，我觉得可以是360度的好奇。我还来得及举书中的一两个例子啊。 没错没错。 比如说在书中23页就讲到了奥特曼。我们刚才说到了奥特曼的两个重要数据，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一个是身高40米。 3.5万吨。 3.5万吨，对。那它来自一个母星，这个母星是奥特星球，距离地球300万光年的 M78 星云。这个作者啊，我觉得真的是脑洞很大，他就想到了在他的母星上奥特曼的生活会不会遇到一些困难，如此大的体量，40米高 ,3.5 万吨，在这个星球上呢，这个星球的直径是地球的60倍，重力是地球的120倍。 120倍，也就是说如果咱们这1斤的到那就120斤了。 哎，对。这也就意味着他在那儿的行动和在地球上相比呢，要承担更多的重力对他带来的影响。那作者就想到了说，他在自己的母星上究竟能举起多重的东西？我想这件事儿，我们想一想，如果问你，你会怎么解决呢？ 你先除以120，然后再去算。 那我们可能会先想想，他都举起过哪些怪物，对不对？作者就从动画里发现了两个怪物，一个是他可以举得起来的，另外一个是他举不起来的。据这两个怪物，他就推算出了奥特曼的力气大概是超过了2.5亿牛顿，但是不到20亿牛顿，在这个区间哦。所以他是通过两个动画人物，一个是举得起的，一个是举不起的，推算出他举力的力量的范围。然后他据此就推算出了他在那个星球上，因为什么东西的重量都要乘以120，对不 对？ 对 啊对啊， 重力是地球引力。引力是地球的120倍，那在那个时候呢，它其实能举起的东西呢，就要比地球上的重量相比呢，就要减低为120分之1了， 没错， 对不对？ 没错。 那这个时候就会发现，以前能够打败的怪物，现在可能就打败不了了。但是这还不是对奥特曼最重要的影响，最重要的影响是他的体重， 3.5万吨， 他可能在自己星球上都没有办法直起来，所以可能 更好的方式，他在那个自己的母亲上应该是长期卧床的。当然呢，这里边有一点就是奥特曼，我们都知道打怪物的时候不是静止的，是在运动的，这里边就有跌倒的风险。在地球上的加速度呢，重力加速度是每秒加快10米，而在他的星球上要乘以120。作者计算以后呢，就是每秒加快1200米的加速度在运转，他也就是说时速能够达到4320千米时速啊。如果用马赫来计算呢，就是两秒钟以后变为7马赫，三秒钟以后10.5马赫。那如果用一个更具体的比喻呢，身高40米，体重3.5万吨的奥特曼，如果在奥特星球摔倒了，它的破坏力就和2000吨的炸药相同。用人来打比方的话，就好像人趴在20根胶质炸药上，然后点火。作者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果然奥特曼在故乡还是睡觉比较好。 大家刚才听到了吧，这样的一小段的内容啊，其实这里面包含了有化学的知识，有物理的知识，还有包括现在很热门的天体物理的很多的知识。我想在这样的一个描述过程当中啊，阅读这本书的小朋友们一定不会讨厌我们刚才说到的这样的一些学科。 嗯，其实这里面真的像刘莎说的，蕴含了很多东西。我再补充一个特别小的例子，就是我们都知道哆啦 A 梦啊，它有一个工具叫任意门，对不对？那打开任意门可以从另外一个时空穿越到另外一个时空。 我现在想去北极。 这里边就说到了哆啦 A 梦如果在深海啊，据作者的测算呢，哆啦 A 梦的可以抗100万米的这个深水的压力。他就说计算了一下，他的脑袋呀相当于能够承受770头非洲象踩踏的能力。但是这里边一个危险不是对哆啦 A 梦，而是对任意门打开之后在哆啦 A 梦的世界里的比如说大雄啊，对他们来讲很危险。为什么？如果他在深海10000米，结果他打开了任意门，水因为水压就会冲出这个任意门，你知道不光哆啦 A 梦从任意门中出来，水也会出来。那哆啦 A 梦飞出来的速度啊，就会相当于冲击大雄的时候，相当于大雄也被那770头非洲象踩踏，相当于4倍于新干线的速度，最终可能所有的人和物都会被撞飞。所以作者提出一个建议，从海底返回陆地的时候严禁使用任意门。其实这是一个不光是科学问题，这也是个很好的逻辑问题啊。就是打开这个门的时候，为什么只有哆啦 A 梦出来了？为什么别的东西没出来？这样的质疑可能让我们的幻想啊有一点点拉近了现实，但是让我们对现实的理解有更深入的认知。 所以现在还在发愁说理科特别难学的同学们，看过了这样的一本书以后，我想你的答案一定会有改变。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学霸汪冰博士啊，和大家聊一聊啊，如何培养学习兴趣。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两本书，飓风社的空想理科，空想啊科学理科读本，以及化学工业出版社的我们爱汉字。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最想要去的地方。 才走得到远方。如果梦想不曾坠落悬崖，千钧一发，又怎会晓得执着的人拥有隐形翅膀。把眼泪种在心上，会开出勇敢的花，可以在疲惫的时光闭上眼睛，闻到一种芬芳，就像好好睡了一夜直到天亮。永远边走着边哼着歌，用轻快的步伐，沮丧时总会明显感到。 你要点什么？你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牛血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 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汪冰博士啊喊大家来上课了，而且当然不是上的一般的课，我们要来分享的是两本书，空想科学理科读本以及我们爱汉字。也就是啊，通过这样的两本书，两本非常有趣儿有意义的书籍，来谈一谈啊，如何从文科理科两方面培养孩子们的兴趣。如果孩子们有兴趣了，读书对于他们来说，或者说上课对于他们来说，也就不再是那一件煎熬的事情了。我说煎熬这两个词儿的时候，我说的真的是我的心声。 一万点伤害，是不是这个上学给我们很多朋友留下的是创伤的记忆？上学就是为了再也不用读书了，考试就为了再也不用考试了。但是如果因为毕业了就再也不学习了，我觉得真的是耽误了自己。因为人生其实学习可以成为一件有乐趣的事情，可以成为像游戏一样的事情。很多人已经在学习了，比如有人认为学做饭不叫学习，但我觉得我们应该把学习的外延变得更大一点。人生中任何的好奇，任何的想要去钻研不同的领域，都可以在我看来是一种学习。 所以如果当年我要看了这样的两本书，空想科学理科读本以及我们爱汉字的话，恐怕我就不会觉得那样的日子是煎熬了，我也会把他们当作历史地理一样，当作故事去学习。前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空想科学理科读本，我们已经跟大家谈到了理科的学习其实兴趣是非常重要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带来的是化学工业出版社的我们爱汉字，这是三本的啊，这样的一套的书籍。那这本书能够带给大家什么呢？首先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本书带给我的最多的感受。王明博士，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同感，可能你认字比我认得多得多，所以可能咱俩的感受不太一样。那么在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呢，它是把每一个字啊都分作几个小的段落来跟大家梳理。比如说先说一说这个字的来历，然后再说一说呢这个字呢它的一些奇妙的地方，然后呢还会有一些小故事啊，还有等等的其他的，比如配一些小诗啊，或者是一些内容，让大家呢从头到尾了解到这个字的方方面面的内容。虽然现在当然我已经是有大学的学历了，但是我看起来里面的有些诗啊，我也会觉得哎呀，我以前居然没有看过。我这是夸我呢还是夸我呢还是夸我呢？ 你说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学习可以是一辈子的事儿。我觉得我们爱汉字这本书，我初拿到的时候我就在想，这是不是小时候的识字读本啊？因为小时候也看过很多跟识字有关系的东西。当我这本书翻开的时候，我在想，人真的是除了活到老学到老以外，还有就是不要小看那些基本的事情，比如说识字这件事情。这本书叫我们爱汉字，我真觉得读完了以后，我对汉字又增加了格外的好感。首先我觉得从小啊，如果要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特别是字，你想字是词的单位，那词又是句子， 所以其实字是我们这个语言的灵魂承载，在我看来最小单位。当然可能有人认为字还可以再分成偏旁和部首，特别是我们这种表意的文字，但是我会觉得对汉字本身的理解就是对我们文化细胞的理解，这里边就涉及到了你如何去理解这个文化细胞。小时候识字更多的是认字，对吧？就是我认识这字，这字是怎么念怎么写，可能家长或周围的人甚至老师就会觉得特别棒，你看你认这么多字儿。但是真正认一个字儿，我觉得可能要从它的缘起开始，这个字儿是怎么来的，这个字儿有怎样的故事啊。比如说我们说一个字儿就是木，这个木不是木头的木，是我们的双目眼睛那个木。我其实一直不知道啊，这个木虽然我觉得长得像眼睛，但是我不知道其实最开始它的来源是横着的。在甲骨文里这个木啊，就相当于把我们今天一个口里边两横这个木把它横过来，哎，一横过来真的就是像眼睛一样很生动，因为那两个横在甲骨文里其实是像圆的一样，是弧形的，相当于我们的眼珠。 嗯， 然后那个外框呢是两个像这个月牙形的，所以就像我们的眼眶，眼眶里边呢有眼珠，所以叫目。现在呢写法是把这个东西等于是立起来了，变成垂直的了。 我们来回顾一下啊，汉字是怎么出现的呢？最早肯定都是象形文字，然后慢慢的呢会有呢借音的借意的，就组合成现在我们这么丰富的这样的文字。我在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就想起来小学的时候，那时候刚刚开始学写字，遇到一些比如说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木啊，眼木这个木的时候，这个字儿还好，因为它笔画少。 嗯， 然后遇到一些笔画特别多的字儿的时候，就心里面就在骂，怎么这么多笔画啊，它就不能少一点吗？ 比如说这个 猫咪博士，所以你当时上学的时候啊，你一直就是学霸，你对这个文字，就是老师当时比如每天啊要学会七个这个生字或者八个单词什么的，八个生字、嗯、你对这一点你当时感受怎么样？你当时理解那些你背得特别快的字儿的意思吗？ 我手上至今还有个茧子，就是那个抄口文啊写字儿，因为一个字儿要写800遍，知道吗？但是800遍其实很多时候你不走心，你越写越烦。越写越烦呢，越觉得这个字面目可憎，但其实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讲一个字就是冠喜事，应该念冠，对吧？ 嗯，对， 那主持人 那字儿太，那字儿笔画太多了。 对，但是冠喜事你写着写着你就想，我们为什么要造这么麻烦的字呢？但是如果你从表意的角度去想这个字啊， 两只手在那洗， 对啊，上面这部分是两只手，中间是水，那等于是在洗手。下面这个皿呢是器皿的意思，对不对？所以下面还有个盆在接着。诶，你一旦了解到哦，原来冠喜事的冠是这个构造，这个构造是多么形象的一个人在洗手，下面接着一个盆儿，这么一个形象，你就看到了一幅画。你看到这幅画呢，就更容易记住，而且你就会觉得哦，原来每个字都是有一个故事的。 写这个字的功夫都给我画一幅这样的画了。 这个就和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朋友都在努力学的英文，它是一个拼音文字啊， 但是它也有 很大的不同、 嗯、 对，拼音文字要自己词根、嗯、但是你很难从拼音文字如果从它的形式上猜出它的意思。这可能是我们的表意文字啊，脱胎于象形的这个表意文字特有的一部分特征。那说到这儿呢，我在想读这本书啊对大人也同样适用。我再提醒一下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如果您自己啊不对自然科学好奇，不对我们的文字和文化好奇，只期望孩子好奇，我觉得就有点这个事儿就没办法坚持到底了。因为大人往往是孩子的榜样，对不对？你自己不看书，你希望孩子看书，我觉得孩子会觉得你凭什么这么要求我。那你大人呢要想镇得住孩子啊，就要多知道一些知识，对不对？比如说七月天、嗯、哎，这本书里呢纠正了我的一个错误认知啊。在讲火这个字的时候讲到了一个汉字小链接叫七月流火 啊，那是一个星座、嗯、而不是天上下火。 哎呦，你说完了我立马汗颜了，原来你才是学霸。 因为你是理科生，我是文科生。今天咱们俩的搭档啊做这期节目。 我当时这个我在读这本书之前一直以为七月流火的意思就是七月天，就跟下火的天一样，嗯，还觉得这个词好形象啊，真的就跟下火一样。但其实这个火是什么意思呢？从字面上讲容易理解成七月骄阳似火，空气中仿佛流动着火焰一样，让人在暑热中煎熬。其实这个理解是不对的，属于误传误用。七月流火原先是诗经中的一句诗，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授是教授的授，给予的意思，衣是衣服的衣，大意是 每当农历七月黄昏，一颗名为火的星星就开始在天空中向西移动，这时暑热开始消退，到了九月天就冷了，人们就要多穿衣裳。这颗名为火的星星不是火星，而是现代文学中天蝎座中的三颗星星，属于东方七宿中的第五宿。我觉得这个书啊有一个特别贴心的地方，七宿星宿我们很多人读成星宿，因为它和住宿的宿是同一个字嘛， 对，是多音字、 对，同字不同音。它在括号里都写到了该怎么去读，东方七宿中的第五宿，流是指下移，到了农历七月的黄昏，这颗星星已经移到了西边天空，所以成为七月流火。 大家还记得在节目前面我说到了我历史和地理特别好，所以就放在这七月流火就管用了。回忆一下啊，在地理当中我们其实学过，就是去观察星象。那么因为地球的自转还有太阳的这样的一个转动啊移动，所以我们在一年四季当中大家抬头看我们的星空，不是现在抬头，是到您夜里的时候去抬头，那么一年四季的星空其实不太一样的。而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火，名字叫做火的那颗星星，只有到七月的时候，这七月指的是农历的七月的时候，你才能够看到它这样的一个移动。哎，我这历史和地理学的特别好吧？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东西啊是有连结在的，一个字的来源可能和我们古时候人类的生活有关系，然后所谓的地理和历史知识也是连结在一起的。想起了我们之前所讲的那个二十四节气那本书，对不对？你会发现我们的农耕文明是依天时地利而生成的，所以其实这些自然规律就嵌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包括刚才讲的这个七月流火这个词，那也是和我们的气候和天象和人类生活紧密连接在一起的。 没错没错。 发现这可能是这些东西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你会发现万物其实是互联的。 接下来啊就要说到了汪斌博士的本职工作里，他的专业工作，汪斌博士心理学的博士嘛，对心理学这方面有研究啊。我们接下来要探讨一个小问题，其实也要跟家长朋友来分享一下，学习的兴趣对于孩子的学习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我记得在我们以前的节目当中，其实汪斌博士也谈到了，只有当你高兴的时候，你愉快的时候，你才能够记得住东西。那所以兴趣跟学习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呢？ 我们首先讲到了兴趣和学习第一个关系，就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为你感兴趣，你就会自发去读，你就会想知道更多，所以这提供了一个内在动机。那兴趣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兴趣可以让学习的过程变得愉快。愉快就像刚才刘莎所说的，是一个自动的促进剂，因为当你觉得一个东西是痛苦的时候，很多人拿起书犯困，为什么？因为他会觉得无聊又无趣。那你为什么拿起武侠小说的时候你就精神百倍，甚至夜不能寐呢？为他熬夜废寝忘食，因为你觉得他和快乐连在一起。所以如果各位家长想让孩子自发自动的学习，一定要记得要让他把这个行为和快乐建立起关联。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啊，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刚才我们谈到的这样的一套书，我们爱汉字。说到了这样的一套书呢，一方面呢是给大家补充了很多的这样的文字的知识，而在这本书的整个的编排过程当中啊，汪斌博士，你有没有发现它有很多特别优美的图片，还有那种配的插图，而这些插图呢有中国的古代建筑，有山水，还有中国的水墨画呀、水彩画呀等等等等。就在这样的不知不觉的阅读的过程当中啊，就让孩子们对由文字串起来的灿烂的中国文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让孩子们觉得这不是一本单调的书，你又可以看字，又可以看画，还有这样的文字的演变。通常呢在谈到每一个字的时候，它会有最古老的甲骨文，还会有隶书啊，有篆书，有楷书等等的这样的一些文字的变化，让孩子呢对整个的文字也有，不仅仅是对每一个字啊，对整个的文字的体系有一个清晰的梳理。有的时候可能考试的时候考的经常是细节，汪斌博士，所以我特别害怕考试，是因为我对整个的概络这个脉络梳理的梳理的特别清楚， 讲细节的时候就忘了，还是因为不够努力，书背的太少了。 还是因为可能细节没有那么打动你，所以这本书我觉得打动我的地方跟流沙一样，也是细节做得很到位。印刷我就不用说了，真的是非常的精致，包括里边的这些中国画，包括中国画元素的一些装饰，和我们这个文字是相得益彰的。因为中国人从来都讲究书画，书画是不是就是这个字和画都是在一起的，都表达了中国人对世界的理解，包括甚至是对人性的理解。比如说中国人讲究做人是内方外圆啊，像我们的这个铜钱一样，对不对？这个骨子里是有风骨和坚持的，但是为人可以是圆融的。那这可能体现在我们很多的文化中，比如说我觉得好多的这个中国书画作品给我的感觉也是很流畅很飘逸，但是又有自己的风骨。 没错没错，就像这本书当中啊，它不仅挑选了一些非常著名的工笔画，那么让大家能够看到啊中国画的那种细腻和精致，同时呢也选择了一些写意的画作，而且呢还有水墨画和水彩画，还有工笺写的画作。我觉得我个人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真没有把它纯粹当做一本汉字的学习书籍来看，而是当做一个中国的文化的一个传承来了解。我们前面呢跟大家说过了这么多关于字儿的内容啊，字儿多了它就变成作文了，所以在节目的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汪明博士说一说作文的事情吧。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另外的一本书，同样是来自化协工业出版社，这本作文书的名字叫做《让作文插上文学的翅膀：中小学生考场写作增分技法33种》。汪明博士，看完以后你觉得你作文能得满分吗？ 我记住的就是这个增分技法。我在想，要是再增分会不会超过满分呢？ 现在有能多加10分或者20分的。 但是确实啊，我觉得增分是很多家长和同学都关心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本书之所以我读完了，没有感觉到像很多讲技巧的书那样让我觉得太功利，一个重要的原因，它的增分啊，其实最终的一个自然结果，关键的是你写作技巧的提升。就像这本书的名字，让作文插上文学的翅膀，我觉得作者真的很厉害啊。徐启贤老师已经教了40年书了，他自己不光是培训大家写作文，他自己也写一些文学作品，这就和很多培训作文的老师我觉得可能是不一样的。有一些培训班的老师把作文当做一个技术活，但是真正自己做文学写作的人才对作文会有更深刻的理解，所以在这本书中我觉得做到了。关键是这个徐老师写的这本书里边的编著的体例非常有意思啊，他是里边有三个主人公，就是徐老师，还有一个呢学生叫何本真，在想这何本真的名字应该也是有典故的，还有一个就是何本真的表妹。这个表妹呢在这个书中呢和何本真一起来学作文的时候呢，经常向徐老师发出挑战。他的表妹我感觉就是一个专门负责搅局的，当然何本真呢也挺让从我的角度来看呢很有幽默感，同时也是挺犀利的一个孩子，不再像过去了哈、这个孩子的面貌是那种特别听话特别服从的。比如说徐老师开始讲作文的开头有好多种，比如说像安娜卡列琳娜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但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列夫·托尔斯泰的开头，我们能学吗？贺文珍摇头说，别扯阳春白雪了，名著的一个开头多长时间？我们一篇应试作文才40分钟，哪有时间思考？表妹立即附和，那就讲应试作文吧，怎么开头才少10分？你有没有发现现在的孩子啊、你和家长一样着急，而且他们对之前那些循循渐进的讲述方法可能已经没有耐心了。但是我觉得徐老师没有逃避这个时代的挑战，而是用一种直面挑战、直面学生的质疑的方式来展开的他的作文训练。 哎，如果一堂作文课如果给我40年的时间的话，这作文考试的话，当然我作文挺好的，我是说很多一到考试发愁作文的朋友，如果你就想一想，你那作文时间如果改成40年的话，恐怕大家也都能够磨出不少世界名著呢。不能说个个都是，但确实能够磨出不少世界名著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让作文插上文学的翅膀：中小学生考场写作增分技法33种》，其实一方面呢，就像前面汪冰博士谈到的啊，我们没有特别多的时间，要根据考场这个特殊的情况，然后更多的能够让自己的这个分数提高。但另外一方面，其实在这本书当中也谈到了很多的写作技巧，也希望大家能够、 真正掌握文学的那样的一些精髓。 我还来得及说一个例子吗？ 好吧， 小小的例子啊。这个徐老师就说，那我就长话短说，举个例子，题目叫记一件助人为乐的事儿。你们看这作文开头怎么样？一辆自行车突然从小巷冲了出来，拐向大街，骑车人猛然发现街边竟有一个卖红心李子的摊儿，一位买主老太太正挡着道，骑车人一时慌了神，连人带车撞了过去。这时有人上前去扶老太太啊，记住作文题目叫记一件助人为乐的事情。然后这个本真同学呢和他的表妹啊就觉得这个老太太倒了然后你去扶，这不就助人为乐吗？但是徐老师一把脉就给出了诊断啊，你们总是按照物理顺序来想作文，就是流水账嘛，先撞人再扶人，对吗？ 嗯， 但如果是记一件助人为乐的事情，有一种先声夺人的方法，就是先讲助人 哦，再讲退回来讲倒叙的方式， 对，比如说 把这情况描述， 这就启发了我了啊！我觉得这徐老师其实在讲怎么做一个好的编剧，对不对？先讲我拐出巷口的时候，突然看见一个老太太呆坐在地上发出痛苦的呻吟，我就跑过去想把她扶起来，然后在扶老太太过程中，老太太就讲，刚才你不知道有一个骑车的人怎么怎么样。诶，我觉得你看这一下子就勾起了悬念，大家就想听这个故事究竟这个老太太是为什么会出现在巷口，坐在地上捂着她的腿哇哇直叫，疼得直流眼泪。其实这些细节啊，我觉得都是特别好用的技巧，学来马上就可以用得到。 哎，节目时间有限，所以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例子啊，我们今天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这些书里面有更多的内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书。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首先要感谢啊，今天来做客的汪冰博士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精彩的分享，不论是理科的内容还是文科的内容啊，做了逐一的梳理。我们这一次的节目内容呢，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要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7月13号到7月22号，来北京展览馆北京阅读季中国童书博览会城市科学节吧，200场阅读活动，徜徉浩瀚书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